那是你的手曾经轻轻安抚我眉头，但也是他甩开了我的手，泄了气的气球，两颗心在微缩的温柔。 锵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迎来徐小平和阿宝这对活宝。 徐老师是活宝，真的。 哎，阿宝，你先看我们俩，你现在看出来吗？花的是男人。 嗯。 你太素净了嘛？但是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也让我们想起了巴西女球迷啊。哎，徐老师是不是很喜欢看？ 我不看球，我只看球迷啊，女球迷、啊。 女球迷。 对，哎，那 巴西女球迷是不是全穿小肚兜？ 我不看肚兜，我只看肚兜以外的。 说实在，如果我知道你会用这样的方式评价我，今天绝对不会这样穿。 不是阿宝，你这你是 赞美啊，这是一种赞美、啊。 你是全国最好的女嘉宾，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发现每次她都会根据话题啊调整她穿的衣服，哎，特别的配合。你比如今天我要讲的话题，阿宝可以，我就先给你播报一下这个新闻哈，说世界杯拍案惊奇了嘛。德国妓女难忍世界杯期间超强， 我这个要走人，没有，我穿的跟德国妓女 没有没有，不是女球就是世界杯啊， 也有妓男， 导报也有，只是他没有那么多， 没什么关系， 没 对。 我跟你说，世界杯咱们真可以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是一个利比多的大聚会，真的，种种迹象表明，阿宝，我当然不是说你了， 讲好一点啊， 因为不满被当作奴隶一样使唤，世界杯开赛至今。辞职的妓女已经上千，哎，你看这儿啊，人德国，你瞧瞧啊，但德国妓女是合法的。德国境内大约原有40万登记在册的妓女，还有专门的妓女指导中心，由政府官员亲自管理。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有纳税号和在欧盟工作的许可证，他们甚至享有社会福利。但是世界杯开始了，妓女就不够了。德国官方声称有近4万名妓女啊从世界各地流入德国，平均分配到了12个赛场，每个城市突然增加了近3500名性服务者。我跟你讲，这里边社会问题，人贩子是以600欧元的价格把东欧少女卖到德国的妓院里，那些妓女每天都将被迫和至少10名男人发生性关系，便宜得很，一次收费50英镑，有这么便宜的吗？ 我知道，你知道， 我哪知道？然后呢？现在是什么场景啊？从下午3点开始，他们就操着各种语言向前来的这些球迷啊什么打招呼，甚至还有用中文拉客的。德国妓女阿曼塔说：“世界杯期间， 为什么用中文拉客？ 啊， 亲切感。 现在中国队没去啊？ 可是有中国球迷， 中国球迷徐东老师就去了嘛。” 哦，爸爸也是，爸爸不见得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 说是，而且可以很值得研究。世界杯期间，妓女反映客人都非常变态，他们大部分来自欧洲。我想，如果我再不离开这里的话，那么我肯定会死在这里的。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也不能忍受了，他们也想离开了。我想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不能忍受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了。 这话题啊，首先有点沉重了，因为你提到这个就是东欧少女这个卖淫啊，这个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话题， 问题对吧？ 对。 但是世界杯实际上是全世界人民的狂欢，对吧？体育和性历来是分不开的，这个大家听到无数的各个体育的各种各样的性丑闻。要知道，在这个不要讲卖弄一点知识啊，我比较讨厌这样子。那个英文呢，这个体育馆和运动员啊，这个词根就是裸体的意思，因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员不穿衣服上去呢，可见。当时的对待性的态度也比较那个，对吧？我估计那个时候的妓女啊，一定没有生意，因为这个大家都裸体嘛，对不对？看看就够了，何必花钱呢，对不对？所以， 对， 所以这个话题呢，我们社会问题，咱们就是不是文涛的这个使命啊。文涛关心呢， 谁说的？ 我知道文涛关心的是那个问题，对不对？50英镑还是四亿，对不对？打个折的那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很好玩。这个我倒有点遗憾。就是说遗憾没去那边啊，看看世界杯啊。当然我就不看那些了，这个 不用解释，欲盖弥彰。好， 那阿宝听了之后作何感想啊？ 其实这个话题是真的蛮沉重的， 对， 而且其实它可以显示出很多人的心理状况来。就比方说，你说为什么他们其实不胜负荷？ 我除了他们工作量增大了，因为游客真的变多了嘛，我们都知道这个游客多的地方其实性需求就比较大，因为大家都放松了，再加上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那再来就是一个球迷也需要发泄的管道。我实在不愿意讲说性是他们一个发泄的管道之一，但这是一个不可争的事实。比方说不管你球队输了，然后现在那些警察啊什么又看得特别紧，足球流氓无处发泄的时候，女孩子就倒霉了。 但是球队输了连球都没进，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进的呢？ 我跟你讲， 哇塞， 就是 完蛋了，完蛋了，我被你害了。 苗一真的很紧张， 因为我偶尔能整容， 没事， 我平时很庄严，偶尔能整容。 对， 我是一个老师 ，OK，、我是教育工作者。虽然上次我声明过，我不是性教育工作者，对吧？ 你现在说的有点像了， 所以我觉得我后悔了。一提这个话题，我知道我完了，我 在 一辈子的 可以理解，没事。 虽然有句话叫教授啊，白天做教授，晚上当销售。就是性功能 就是这个让他喜不自胜，高兴坏。 一般我不谈这个话题，你知道吗？我们有身份的人， 不是因为谈这个话题怕露馅儿。 有身份的人不谈这个话题，我们只 做 悄悄的做。 对 嘛？克林顿也做这样的事情，是吗？这个东西啊，而且啊，你不必这个自卑。这个男人嘛，都是通常都会有这个问题，而且未见得是。我有一个观点，我老说好色不是一个贬义词，它代表人有健康活力啊，喜欢美呀、哎呀，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别人身上，欣赏很多的美，好色嘛，就是。 对对对，但好色是私生活的表现，但拿在公共议题上，比方说我们是锵锵三人行。这么多人关注的情况之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呦，窦文涛老爱开黄腔。本来都觉得说，文涛兄，你看那个学问广博，徐老师以前戴帽黯然，现在一下子全部形象都没了，有没有？ 我被文涛带坏了。 那天阿表还 阿表 怎么成表了？阿宝还劝我，我说呢。我说我没钱，也没人找我拍广告。阿宝就正色道：“你以后少开黄腔，你就有了。” 对，形象有问题。 但是有许多特种产品广告可以请文涛去做，对不对？ 没错，没错。 怎么跟你？ 我就我接到过一个山东的电话，然后都闹了。我说我海狗多边丸， 什么东西？ 海狗多边丸。 啊，壮阳是吧？ 对，赵本山 叫小五做广告， 以力神对吧？阳光他都知道好。特流氓那个，你可以做这个。 哎，其实为什么要为这个蒙上一层这个罪恶的色彩呢？我觉得正是因为好多事情不能公开的这个谈论， 所以就 不能公开讨论，所以就会藏污纳垢，真的是这样。你比如说啊，说世界杯期间，这是正经通讯社发的稿子，你知道我不是关心那个问题，我是关心社会问题。你知道这些妓女们，我有些同情他们。他们是受到很多折磨的，你知道有至少有一部分男人，有一部分球迷，为什么他现在找妓女啊？为什么妓女不堪忍受啊？因为客人非常变态，这个变态里边隐含着很多东西。我就听说过，你比方说，好比说我英国球迷，我跟你这个跟德国队踢，我英国队输了，我这满腔怨气啊， 就发泄在你， 我会发挥在我可能发泄在一个德国女人身上。 你知道吗？所以你们就是弱势团体。 哎呦，你不知道，你说这个，就说这个，我那天还看一本书，讲到什么呢？就叫《靖康败史》啊，讲当年宋徽宗、宋钦宗。这个后来很多中国人呢，因为羞耻，不愿意把这个书啊公开。你知道吗？实际上，你看这个记载，当年这个金国人，这个灭了这个北宋啊，把徽钦二圣弄过去，同时他们要女人，要几千个女人。宋徽宗、宋钦宗的老婆、妃子，他们的女儿，这金国人呢，就用性的这种方式施加这个耻辱给你。 对，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就是有关于战争的心理状态的分析。他说为什么就是战争的时候一定要烧杀掳掠，是奸淫掳掠，奸淫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其实你奸淫了别的国家，就你的敌手的异性。是打击他们最好的方法，比杀了他们更要屈辱，你知道吗？ 这个话题啊，像我是听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性啊有很多恶劣的东西，人性在特定的环境下，比如纽约这样的文明城市啊，一旦停电就立刻发生打砸抢。像那个这个美国那个叫新奥尔良，这个一旦这个出现了水灾以后，居然人们也会趁火打劫，趁水打劫。所以这个里边人性必须在法律和这个道德的约束下来那个。所以假如谈这个呢，就会很恐怖。但是世界杯期间啊，这个有这么一个现象， 既然在德国是合法的，对不对？他就在为球迷提供了总比跳楼啊、对不对？要破坏性，要也不好，因为他破坏的是别人， 你看自己把自己给说绕进去了。 所以人性的东西，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个我身为人类的。这个本性而担忧， 担忧好像你自己不是人似的。 其实我们刚刚 我也为自己担忧。 刚刚我们说这个女孩子好像是弱势族群受欺负，但其实女孩子在世界杯的期间也可以成为攻击的武器。怎么说？大家都应该还记得几年前贝克汉姆有一个绯闻对象 Rebecca 不是出来说啊，说我跟贝克汉一夜情，然后把他的简讯 公关助理 对对对，把他的这个简讯还公布出来，还把那个贝克汉姆的形象搞得还挺不堪的。那前一阵子呢，这个新闻刚刚出来的时候 ，Rebecca 非常受到就是媒体的欢迎，是吧？请他做节目啊，或者是说让他做代言人啊什么的。但是这两年好像因为新闻过去了，沉寂下来了，没想到世界杯让他又再赚了一笔，再红了一炮。他除了当一些代言人之外，听说有荷兰的电视台请他去播报足球。其实 Rebecca 怎么会懂足球呢？ 他懂啊，他懂对着汉姆的人能不懂足球吗？ 谁知道呢？对不对？荷兰人这腰很贱，就是请一个对不对贝克汉姆恨之入骨，英格兰球队恨之入骨的人来这边当球评 啊，还真是 就给他们心理上的打击，就让他们就他不说话晾在那儿，你也觉得说哼，看看你们的污点现在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听说这 Rebecca 最近好像还吃瘪了呢。 对，还被欺负了，因为其实有贝克汉姆的朋友啊。就特别受不了 Rebecca 老是拿贝克汉来炒作，所以当有一次他们好像也是参加一个类似像选美选秀那样子的活动的时候，这个 Rebecca 其实被选的对象，而他那个朋友是评审，就在那边开始酸他，意思就是说，哎呦，凭你这种姿色，以为少穿几件衣服就以为可以红了或怎么样，硬是把他挤下去，帮英国人出了一口恶气， 淘汰了。对，我记得还说呢，说穿这么少啊，冷不冷啊？ 对， 对，作为女人呢，怎么能靠这个？你不觉得你太廉价了吗？ 所以你不要， 我发现不光是咱们说什么海选的时候，评委说话挺厉害， 那边也是， 也挺 狠的。那边的有私人因素在里面，所以讲话比较贱一点。 她是辣妹的女性闺中密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这个不光是说男人在世界杯期间会激发起特别大的这个性能量，就利比多呀，女球迷啊，所以我就为什么说就巴西的这个女球迷，你知道吗？创造这个有个女球迷特别有名，跟她在瑞士的丈夫就跟她不干了嘛，她是就是说首先扑那个罗纳尔多还是罗纳尔迪尼奥，哗一下扑上去。但是呢，其他几个巴西女球迷有样学样啊！你看找那个签名，找罗纳尔迪尼奥签名，说：“哎呀，下雨了，别把你的签名淋湿了。”咵，就签在我胸罩上嘛。罗纳尔迪尼奥发抖了，但是人家女的没事，签了名之后，咔亮开，向全世界的镜头炫耀。他南美那边啊，他这个 挺开放的， 开放。 文涛，你说这个，因为世界杯是全世界人民的狂欢，对吧？因为有一句话叫。强国不强在世界杯，对吧？弱国不弱。我还有两个比喻，叫大国不大，苏联、美国、印度都不行。中国呢叫中国不重。好不容易进了一次世界杯，一个球也没中，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假如从足球和民族精神的角度，也许我们下次再谈，对吧？ 你还别说，他讲这个，我想就是说这个民间语言，你不要就是说你不要排斥这个性，实际上无所不在。你比如说这个民间语言形容这个运动员形容球常常用跟性相关联的词语，好比说四川球迷就雄起嘛，是吧，就是说啊这雄起就是这么来说。而且你比如说即便说像这次这个罗纳尔多，哎呦我觉得罗纳尔多也挺拧巴的，就罗纳尔多我就看有人在博客上还说罗纳尔多为什么现在表现不行了呢，是因为找的女人太多，因为都知道罗纳尔多比较好色嘛，说在床上不行了， 所以是没 在球场上也不行了啊， 也许没找。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一个球迷嘛，所以我也许没找。 你看， 不关你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害羞。 他总有一种独自去偷欢的表情。 但是我觉得像博运这种东西，我觉得刚才我看过一些评论特别有趣，是因为。很多一些比方说南美国家或者是非洲国家为什么特别在乎世界杯，因为世界杯的输赢跟国运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比方说美国是世界强国，你在什么时候能够 把美国不屑一顾，然后把他们踢到脚边，然后大大的羞辱他们。世界杯平常只要在战争的时候，你看到美国人走过来，可能你头就低低就走过去，因为说实在打不过人家，摸摸鼻子也就认了。世界杯你说墨西哥多扬眉吐气啊，以前被美国人欺负的多厉害，但世界杯就是他们展现什么雄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雄风，其他雄风都不在乎。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么在乎世界杯，我觉得还有另外这层含义在里面。 哎，你说的对，现在有好多，你看有的国家政府啊就干脆放假了，而且还有的那个政客，人家现在都有统计了，政客现在频频爱出现在足球场上，世界杯足球场，因为只要一出现，民调啊，他的这个上升10%，能起到这个效果，就真的对你的政治。 因为好感嘛，你知道吗？比方说大家在看足球的时候，我们对于球队会有一种心理的投射好感，我觉得就跟打广告是一样的，你一定要跟一些好的商品连结在一起，然后你的形象才会上升。这些政客实在太聪明了，我觉得。 对，我把话题拉到文涛刚才那个世界杯一句呀， 你这三句话都有感兴趣， 因为你刚才说到雄起，你又说到雄风，对吧？可见世界杯和这个雄性以及雄性激素有关系。 其实运动员是男生嘛， 是有关系，有关系。 男生啊， 是有关系。 难怪这个性工作者不堪重负，你知道吧？当然社会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没有这个问题之前，德国的这个性工作者是合法的，是不是？ 我给你讲几件事儿啊。这都不是我不信，不是瞎说。这胖罗罗纳尔多，法国世界杯期间翻墙私会女友，然后小罗纳尔迪就罗纳尔迪尼奥被夜总会女郎曝光，说他的肌肉硬得像岩石啊。还有58年瑞典世界杯，由于妓女众多，吸引了许多年轻球员。加林查嘛，加林查寻欢作乐，左拥右抱。教练在夜总会找到他的时候，加林查居然说：“教练，我不知道你也喜欢这个，你看你要哪个给你。”还有克鲁伊夫知道吗？在1974年第十届，16位荷兰球员酒后和一大帮女球迷在水中裸体狂欢。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球队的核心克鲁伊夫也在其中。前西德队的著名守门员舒马赫最近出了本书，叫《开场哨》。在书中详细揭露了当年墨西哥世界杯结束之后，西德队为了满足球员性欲，秘密把妓女招入营地的丑闻。你说他是不是这个比赛啊会激发这个雄性荷尔蒙，它有一定的关联呢？这些事情 不比赛也有这样的事儿吧，是不是啊？为什么要比赛才有？所以这个关键在于，你刚才开头讲到，就是说我对吧，徐老师不要为对女性感兴趣而自卑，我从来不自卑，你知道，但是。我自卑的是当别人知道我感兴趣的时候我就自卑，因为许多事儿吧，你不说不要紧，说了以后的就不行，对吧？教授 对，没错。 这个实际上许多事儿不仅是运动员，比如学术界，我最关心的学术界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10多年前这个哈佛一个教授，这个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这个出了一个巨大丑闻，他的电脑里装满了色情图片，然后他电脑坏了送去修，送去修，结果呢校方发现有色情图片，也不能说你道德不端把你开除，结果找了个理由说这个电脑是校方财产，你在校方财产里下载了我们不应该下载的东西，就开除了，名誉扫地。 你知道吗，阿宝，他说这个事儿非常讨厌的，你知道吗？有的那个色情网站的那个东西哈，你要一旦一看啪，哎呦天哪，它停在你那个屏幕上，你弄不下去，你都没法。不是我， 人他在为他的电脑。 朋友是吧？ 对，我的朋友阿宝， 你找人修。我听说的。 对， 等一下，丢脸。 阿宝，人家在为他的电脑打伏笔。 什么？我的电脑？ 因为那个就是去不掉的那种，就是病毒性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个教授有几十个这个叫做 G 的这个色情图片。那电脑显然他就被开除了，神学院的院长，你知道，我估计他现在每天一边这个看色情图片，一边研究达芬奇密码，你知道，这个那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里面。 你怎么把腿给翘起来了呢？不能再说了，去广告，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天好像受委屈了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碰你们两个我有心理准备。 刚才徐老师说这下毁了，这下毁了。 对， 多年的教师形象一朝毁于一旦， 一辈子清明啊。但是我也豁出去了，既然是世界杯嘛，狂欢嘛， 狂欢。对对对， 气氛都特别的轻松。 你还别说，这个前两天我们还讨论一个话题，其实啊，你想人家多少学者弗洛伊德都研究这个问题，咱不是说低俗，而是说这个人类的这个性能量啊是很值得研究的，是很奇怪的。你比方说我讲一个体会，阿宝你可能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反正好多男的跟我说过，要是熬一通宵熬夜，按说精力会损耗，但是常常会感觉到呢，熬夜之后啊雄性激素分泌，比如说一个男的熬一通宵之后，陡然间会发现胡子长得快，头发长得快，而且这个性方面有萌动。你看这个有一些很这个性能量在你身体里的生成呢、啊、是很有意思的，是很值得研究。还有人探讨说，哎，你发现没有，我读很多画家的传记啊，我得到一个可能偏见啊，我觉得好像画家比较好色， 因为他是色彩嘛， 爱找女人。就徐老师你看看，甚至有些人进一步推断，就说是这个富于创造力的人，是不是他的这个性方面的这个欲望啊，就格外的强？这个理论是不是有此一说、 啊？这个毫无疑问的，这个是有史以来这个这无数的美人证明的东西，所以这个是。 我就在汉堡的球场看捷克跟意大利，我的位置在捷克的球门的后边，就对着他的球门的后边，现在还是0-0。那个位置的清楚，就是所有的角球，我现在有点帮意大利，所有球都对着我的面这样打过来，暂时还是0-0。哎呀，这个球场的声音很吵，所以，现在我们踢出去球。哎呀，没有，这两个球队都是我喜欢的，不知道帮谁好。不过我告诉你们，不管谁赢啊，中国总是合算的。这里面所有的围巾其实都是中国制造的。最后我想告诉你们，我看球场里，我真正的感到，哎呀，我真的很幸福，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真的很幸福。就这样。现在意大利在进攻，这个哎呀，神经，神经的场。没有，哎呀，但是掌里还有掌声。